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锅锅棒儿边儿。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诵读小站设立于北京图书大厦的诵读小站实体录音间已经正式启用了，每天都会有很多读者来到诵读小站诵读他们喜爱的文章。为此我们选择了优秀的诵读片段在节目当中展示，下面请听诵读者 Amber 诵读的济南的冬天。 对于一个在北平住惯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风便觉得是奇迹。济南的冬天是没有风声的。对于一个刚由伦敦回来的人，像我，冬天要能看得见日光便觉得是怪事儿。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自然在热带的地方日光是永远那么毒，响亮的天气反有点叫人害怕。但是在北中国的冬天而能有温情的天气，济南真得算个宝地。设若单单是有阳光，那也算不了出奇。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阳光，暖和安适的水，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界？小山整把济南围了个圈，只有北边缺点口，这一圈小山在冬天个性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一个小摇篮里。他们安静不动地低声地说，你们放心吧，这儿准保暖和。 如果您想成为广播当中的诵读者，就请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号加入我们。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趴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人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面来关注一组路况信息。目前通惠河北路二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通惠河北路的进京方向三环到二环车也是比较多的。西六环内环方向北庆路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后车比较多，队尾排到了大觉寺的收费站，请听众朋友们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诗情画意，电波相会，书林翰墨，锦绣文章。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不久前呢，在咱们北京卫视还有其他一些电视台呢，热播了一部京味大戏，叫做《情满四合院》啊。这部戏呢，聚焦了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间北京城四合院当中的人文图景、生活变迁和社会百态。那么呢，将这30年的世事变化和人情冷暖都浓缩在了这样一个四合院当中。那播出之后啊，除了大家对这个剧情品头论足津津乐道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对老北京的四合院啊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哈。但是我们说除了这个剧情之外啊，我们知道剧组呢是为了拍摄他搭建了一个1:1的四合院，但是我们这看不着啊，是吧？看不见这个剧目当中四合院，只能从电视剧当中啊一窥它的风貌。其实我们想一想，现在随着这种生活方式的远去吧，我们很难再去细细的品味啊咱们北京四合院的各中的这个文化和各中的巧妙的文化内涵。那么今天机会来了，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把这扇门推开，我们将会置身于老北京的四合院中。来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节目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一丹。 大家好，听众朋友你们好，又见面了，在这个周五。 今天一丹跟我一起主持啊。接下来是我们今天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没错、 跟我们一起聊四合院了。 没错，好，第一位呢是来自首都博物馆宣教部的副主任，同时也是北京史博士哈，也是读城展，这次我们这个展览叫做读城发现北京四合院之美，这个展览的负责人和策展人王英新老师。欢迎英新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 是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副馆长孙天培老师，欢迎老师。 哦，大家好。 欢迎二位啊，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很熟悉又有点陌生啊，离我们很近好像又很遥远的。 没错，四合院。 四合院。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上半段下半段各有一道互动问题啊，跟大家来一起互动。答对的朋友呢，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奖品。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我们上半段将会为大家提供的奖品是《浪漫辉煌》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纪念巡回音乐会的演出票。这个演出日期是在2月10号和11号两天，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如果大家想购票呢，可以咨询各大票务网站啊。这个理查德·克莱德曼也是我们家喻户晓的钢琴王子，这一次的音乐会是全面回顾他的经典保留的曲目，另外还有一些全新的编排啊，不容错过。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那我们接下来就书归正文吧，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四合院。 确实哈，这个我其实一提到四合院，我今天就是见到王迎新老师，我第一个问题我就问啊，我说这个四合院是 北京独有的吗？ 因为我印象当中我是东北人，我印象当中好像在大东北的农村 也有四合院， 也有四合院，但是印象 不是叫四合院吗？ 对， 也叫四合院， 也叫四合院、哦、啊，但是好像不是很出名啊。而且好像数量也不是很多哈、 嗯、 因为当时我小时候我就是80后嘛，我就是在城市生活、嗯、家里有些农村亲戚啊是在大东北啊，黑龙江那边啊，我是听说是东北也有四合院，那我就想问问王老师，这四合院它怎么着它叫四合院 啊 是不是北京这叫四合院，别地儿的 四 个房子拼一起的 你这四个房子拼一起对，这问题还得问问王老师啊，这 是不是 为什么叫四合院哈、 啊啊、对， 先说说是不是北京独有的。 在回答两位之前，我先纠正一下我的名字，王新莹。 哦，新莹老师， 抱歉，这主要是我们着急过年辞旧迎新。 对， 也没错 ，因为我冬天出生的，很多人都哎，其实就是迎新， 是吧？ 正好我们在新年要做这个节目嘛，迎接新年。我现在回答两位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刚才说的，您在东北能看到四合院，不光在东北，在我们北方很多地区，比如山西、陕西、河北。都能够看到四合院，然后当然了我们北京肯定有了，北京四合院是特别知名，其实在北方地区、 嗯、 甚至说在中国的很多地区都有四合院，它是一个很广义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 就是说这个全国各地都有、但是老北京的四合院可能有它独特之处哈。 对， 其实说到了四合院，我其实也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叫四合院不叫三合院不叫二合院呢？为什么就叫四合院？ 对，两位给我们说说、这四合院啊， 对啊， 它怎么就、为什么它这么有名呢？ 对、 是不是啊、 对，这个四合院其实特别直接的这样理解嘛、就可以这样来说、它是由这种多栋的单体建筑，它这种组合的方式是以院子为中心，然后呢、这些单栋的这种建筑呢，它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围合而成，所以就叫四合院、对，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四面围合封闭、而且以中间的轴线为对称、当然您提到了说有四合院，那就没有三合院，没有二合院吗？其实三合院也是有的，包括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北京郊区，现在你很多平房的、也有，然后在我们城区，比如南城也有这种三合院、 三合院、 对，它可能就是没有倒座房，有北房，有东西厢房，这样是三面围的、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提到了一个词叫倒座房、一会儿我们节目当中会有一个玄机、 对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刚才我说了哈，说这情满四合院特别火哈、就大伙儿想看四合院看不着，现在我们有地方去看，是不是、 在首都博物馆啊，介绍一下王老师。 咱们这一次展览 我们首都博物馆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叫独城发现北京四合院之美的这个展。这个展呢它是从2017年的7月15号一直到这个18年的7月15号，一年的展览的时间， 整整一年。 对对，之前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已经看过了，然后我们也希望没有看过的，在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以后，欢迎大家走进我们首都博物馆， 而且免费参观啊， 对， 免费的， 对对对。 说到这个北京四合院，其实还挺想问问孙老师，因为孙老师是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副馆长，而且对于北京的民俗了解非常多哈。说到四合院，大家就想问一个问题，刚刚赵亮说到了，为什么那么有名啊？历史文化可能比较的深厚啊，北京文化的积淀，那么这个四合院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 产生是从这不是北京啊，是从西周时产生的。 那么久远。 那这个历史真是太悠久了哈。 而北京城的历史也是从西周时开始的，西周燕都遗址。所以说产生的话，它应该是伴随着北京史一块产生的。 所以说这个其实四合院它可以说咱们就统一来说，咱们中国的上古先民是吧、已经是采取这种居住方式或者说是生活方式是吧，大家 独门独院的感觉哈， 就围一圈啊、这个一起生活， 对， 围合而居， 所以四合院的合就是合作的合哈，围合而居的合啊。那孙老师再说说呗，这北京的四合院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呀？ 北京的四合院只能说从产生上应该是跟那个四合院产生应该是同期的， 同期。 但现在能遗留下的遗址是元代的， 元代 元代的遗址。 说到了这个展览当中，其实我印象很深，因为这次我特别去看了展览啊，我感觉就是一上来他其实先讲到的是四合院的起源，从元代开始讲，就四合院有什么样的制式，这个制式也挺特别的，哪位老师跟我们聊聊哈？这个制式首先一开始四合院是什么样子的，就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吗？有哪些变化？ 其实我觉得制式上并没有太多变化。元代的那遗址呢，它毕竟是一个少量的，它有一个穿廊，但是咱们现在有的那个四合院也有带穿廊的。 穿廊是、是哪一块叫穿廊？ 就是中间那块有走廊，正中间有走廊， 正中间有走廊， 就是那个很多大红灯笼挂一串儿，特别漂亮那个。 对，但是它是在那轴线中间。 这 个现在北京也有这种的， 在轴线中间，那岂不像王府似的吗？ 它有一点像你看那个汉字的工人的工字，就是前堂，前面那个房屋和后边那个后室，中间有个树， 一树 有一个穿廊，这样子来连接，这个就是可能元代这个民居四合院的一个这种布局的一个特点。 其实我就是这么想啊，这个很有意思啊。你看呢，四合院您刚才给这个定义其实就是围合而居，是吧？只要符合这样一个大的原则，它可能都可以叫四合院，是吧？那这里边您怎么设计这个亭台楼阁呀？ 哎，没错， 雕梁画栋啊，那就看您想花多少钱，是吧？请什么样工人，对吧？哎，就像哎，我觉得这个激发了我一些兴趣啊，我特别想到咱们这个展览看看各种各样的四合院啊，找一找装修的那个灵感。 装修灵感，其实这次展览确实有很多特别之处，就是它复原了很多的建筑。 是吧？那这样吧。我觉得咱们说到这个展览，我们先来听一听啊，咱们选题策划人一丹哈，在这个展览上面的一些采访哈。 哎，好，我们来听一下观众朋友怎么说的。 体会到四合院的美吗？ 美在哪儿？ 维和嘛，是一种和谐嘛，感觉三进院吧，是吧？然后一家人嘛，这一大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一定是很美好的嘛，和谐的嘛。我刚才还说就是叫四合嘛。天和地和人和家和嘛， 最重要要发现身边之美。我们这个城市呢，历史非常悠久，可想可思，可观察的地方很多。那么这些观察里面，我们能得到这个城市的美。比如说通过这个展览呢，我们大体上能知道整个北京城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四合院。那么这个四合院呢，收纳了北京城的方方面面。我们通过一个四合院能够理解北京城它现在的机理，它的发展严格变化，那么这些呢是最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直观的这个感受还是咱们北京这个四合院，北京的这种传统文化。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住在南锣鼓巷的，对，所以我那个勾起了我小时候很多的这个回忆。咱们祖国的文化还是博大精深的感觉，也是冲击力。 不了解不知道，反而是我觉得听着详细介绍之后呢，确实从中可能发现四合院建筑之间的美和以及关键它包含一些文化的内涵，我觉得我挺感兴趣的。 对四合院的一个理解，相应的融入了北京的一些文化，精神上啊，文化上，历史方面对四合院的一个影响，应该是一个互相的吧。四合院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影响，我们生活也一点点在对四合院也有一个影响的变化。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采访，这是来自咱们选题策划人啊，今天跟我共同主持节目的一丹，辛苦你了啊。 没有，我觉得 非常有收获。什么意思啊？这个您采访的这些人都太有内涵了啊，太有文化 了，太能说了是吗？ 对他们，怪不得这个能言之有物啊，言之成理。 其实 我觉得他们都特别喜欢四合院， 没错， 真的是啊。 其实你知道吗，赵亮，那天我去的时候特别大的惊喜，我刚进门的时候就碰到了有一个团队啊，一个团队，然后呢他们是单位搞了一个活动，去到这个地方参观。然后我们首博的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就是热情哈，特别请来了一位志愿者。 给他们讲解，然后就从头到尾跟下来， 哦、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感触啊， 嗯、 对这个四合院。 嗯，好，那我相信咱们听众当中也是藏龙卧虎啊，咱不管出什么样的题都难不住大伙儿啊、 嗯。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上半段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奖品，这是浪漫辉煌理查德·克莱德曼全球纪念巡回音乐会的演出票，在2月10号和11号的两天在人民大会堂来演出，大家可以咨询浙大票务网站来购票。这个音乐会呢还是很棒的啊、 嗯， 回顾这个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王子的经典曲目，还有一些新颖的这个编排。那大家呢踊跃来回答我们的题啊，这个我们选择答对的朋友当中的其中一位作为幸运听众、 嗯、 您可以获得2张咱们这个音乐会的票啊、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出题了， 来出一下题哈、 嗯、 来这个照亮出吧，这个坏人你来做吧。 好吧啊，咱们这个题是这样的啊，说在四合院当中啊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很特别， 嗯， 就是如果你是到这个主人家里去做客嘛，啊， 嗯， 那么你跟主人第一次打交道的地方是在哪里？ 哎， 啊、 第一次打交道的地方是在哪儿？ 哎，咱们 四个选项， 哎， 嗯、 四个选项啊，A 是前院啊 ，B 是厢耳房， 嗯 ，C 是倒座房。D 是正房啊，四个选项。 对，再重复一遍啊、 嗯、 ，A 是前院， 嗯 ，B 是厢耳房， 哎 ，C 是倒座房， 嗯 ，D 是正房。 正房， 嗯、 好啊，这个等待大家的答案。 嗯，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念这题的时候， 哎，我挺想问你，你感觉是哪个？ 我感觉吧， 啊、你猜一个， 前院吧， 前院是吧？ 为什么呀？你一来。您得先到人家院里啊，对不对？ 对， 前院前院嘛，是吧？这我瞎猜啊。重要的是那几个房子我听不明白。 没错，我跟你说，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厢耳房和倒座房这个概念。 我就听过倒座南衙开封府，是吧？正房就是正房是太太， 这说评书了。对，正房太太，对， 是吧？这个请二位老师先给我们解释解释，前院咱先甭说了，就这解 你等一会儿，人家那个先答完了你再说， 啊、 要不然一会儿就 在正答着呢。 对， 你先给我们说说怎么什么哪个房叫厢耳房啊？ 对，厢耳房、啊、为什么叫耳房和厢耳房有什么区别呀、啊？ 四合院当中， 孙老师说吧， 是 耳房啊，耳房就是正房旁边然后挂的那俩小房子， 像耳朵， 长得 耳朵一样， 所以叫厢耳房 啊 啊。那厢耳房跟耳房有区别吗？ 厢耳房。 厢房 和耳房 就是厢房和 厢房和耳房是两个概念。 厢、 啊、 房是什么？ 就是东西厢房， 东 西 两侧的。这四合院嘛，四面为房嘛、 哦 嗯， 北面正北，一般咱们北方就是坐北朝南， 嗯、 北边这叫正房，然后东西两侧叫厢房、 嗯， 然后在这个正房的两侧有两个，就像人的耳人叫耳房、 啊， 耳房的产生在于就是说古代这个居住、啊、它是有一定的这种规制要求的、 嗯， 就是你比如说你作为平民老百姓，你家可能最多就是三间， 嗯。 你再多，只要你再有钱，你也不能增加这个间数，可能就两侧以这种 耳 朵的 形式。 对， 哦， 它有讲究哈、啊，不能超过三间， 就是它针对你这个人所在的这个阶层等级 哦， 有相应的规制。 嗯， 比如说你进故宫太和殿，那皇帝使用的这个太和殿，或者 三 宫 六院72， 对它的规制可能有的就是面阔9间或面阔，比如说太和殿是面阔11间、 哦， 你要王府的可能就面阔7间。 那老百姓不能僭越了。 对、 哦、 对，它有等级规制的要求。 对，包括您刚才说装修的时候、 嗯、 彩绘也有等级要求、 哦、彩绘 对 有什么等级之分呢？彩绘 有和玺等 最高等级的，对，比如说清代的官式彩绘就是这种和玺彩绘，比如说我们看到故宫太和殿、 嗯、 就是皇家建筑当中这种龙凤和玺啊、 嗯、 双龙和玺啊这种和玺彩绘、 嗯、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是低一等级的就是这种玄字彩绘，就像那个几何图案、啊、那个漩涡一样、 嗯、 我们看到一个它以这种蓝绿色为主、 哦、 然后还有第三个等级可能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看到老百姓干的这种叫苏式彩绘、 嗯、 也叫苏式彩画、 嗯、 比如说我们看颐和园的那个长廊、 嗯、 哎，那个最美的长廊嘛，上面很多上面都以这种花鸟鱼虫人物故事为主的、 嗯、 这种是苏式彩画、 嗯、 哎，对，我们一般老百姓里用到的这种四合院的彩画就是以这种苏式彩画为主 啊、 哦。 好，那刚才我们这是说了厢房耳房是吧，正房也说了，那我姑且猜一下，那倒座房那就是南面那个呗， 是不是？ 为什么是南边啊？ 倒坐吗？他坐北朝南，他是正房的，坐南朝北了，你就倒坐。 哇，你方向感好强啊！ 倒坐南衙开封府，那开封府不就是朝北边吗？ 那到底倒坐房是什么房啊？来说说呗。 您说的挺对的， 你这就是那个房就叫倒坐房， 在南边哈。 嗯， 哦，南边，它的位置应该是在一进门的旁边吗？ 对，门的旁边，就跟门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的。 那这门不是中间的，其实它是边上的门，是吧？ 对对，门一定开在边上。 为什么不 开 中间？ 开在中间的话，要不是王府级别的，要不是就是不给活人住的， 哦， 是祠 堂 啊、庙啊，这都开在中间的。 明白了，哦，有这个讲究。 好，那 咱们来看看听众。 哎呀，我这个四个选项啊，到底咱您拜访这位主人去了啊？他第一次跟您打交道，会把您让在哪个地方啊？咱们来打交道，到底是前院还是厢房、耳房，还是倒座房，还是正房？大家回答非常踊跃啊！我们看看这个，很多朋友好像选 D 的比较多， 对，正房比较多 啊。这个都想当正房是怎么着？也有哦，有选对的哈。 Sunny说选 C 啊 啊， 跪求门票，不需要门票，去展览的时候是免费的。 秋色似水，他说了是倒座房， 嗯， 啊，这个老师公布一下答案吧，然后讲一下原因。 嗯，来，孙老师， 倒座房 就是倒座房， 就是倒座房。哎，为什么是倒座房呢？有什么讲究啊？ 因为那个倒座房和那个就是倒座房在一进院，二进院呢有一个垂花门，那是二道门， 二道门 啊，大小姐那个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就 在二进 门，就是这个垂花门。 哦， 对，所以您来了，您想直接看大小姐那不成是吧？咱得先倒座房 熟悉熟悉， 跟主人见个面，哎， 寒暄一下， 哎，就是这意思是吧？ 哎，所以我后来听到一句话叫一回生二回熟，咱们用来形容跟人打交道啊，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用到四合院里？你比如说一回生，咱们就只能在倒座房；二回熟了，把您带到这个主房，就是叫什么正房里，是吧？打交道， 对对，基本 可以这么理解哈。 啊， 其实也体现了古代人的这种隐私观念哈。 对对，尤其垂花门，他是把人很礼貌的挡在了那个 门外 啊，很礼貌的。 对，还弄点花是吧？ 垂花门为什么叫垂花门呀？ 因为垂花门那个就是最前头那颗柱子，它不落地，它只是外头悬的，然后悬到那儿雕了花。 哦，就这么一个垂花的意思哈。所以说呢， 就像屏风的感觉哈。 所以说您来了之后啊，这个最先到达的其实就是这个倒座房， 没错， 这离这个外界是最近的啊。同时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反正这也不是人家特别主要的生活的区域，可以这样理解对吧？因为它南边嘛是吧。哎，所以在这儿呢又比较是个您不能咱进院儿聊啊是吧，不合适，遮风挡雨咱得进个房间哈。哎，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哎，挺好的，我觉得上半段这个了解啊挺好，我们大概对这个四合院，我觉得在我脑海当中起码现在出现了这么十几二十张图哈。 脑补图片哈，脑补图像。 有了一个大概的这个感性的认识哈。那一会儿我们下半段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四合院的话题啊。那我们上半段获得奖品的朋友啊，答对这个答案最早的是自鸣得意啊。咱们一会儿下半段还有互动的问题来跟大家来一起来聊四合院啊。上面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听一听吧，这是情满四合院的片尾曲，叫做花火。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我今生对你许的诺言，每次当握紧我双手，听我对你许的诺言珍藏在我心，一生都不哪怕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四合院当中那么有名呢？我这个真是、这个非常的 好 奇。好 奇哈、那同时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啊，第一位是来自首都博物馆，也是北京史博士独城这个策展的策展人啊，王新颖老师，欢迎王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副馆长孙天培老师，欢迎孙老师。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咱们北京四合院跟全国其他地方的四合院相比，它的这个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 独具特色哈。 嗯， 其实说到了这个独具特色之前啊，我其实挺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次首博的这个展览我特别去看了、我首先进门的时候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实这个展厅就是按照四合院的制式哈， 对， 就是它一进来它是一个影壁， 对、 对，影壁之后然后在左手边进门，哎，进门的第一幅图并不是我想当中就是古代的那个四合院的那个图、而是一幅就是叫应该是现在应该是谷歌地图里的一个 卫星图 啊、卫星图，对、 哦、 就是密密杂杂的一个北京城的卫星图，四九城啊，这个卫星图，然后呢、你再往前走你看到的是、清代乾隆曾经绘制的一张图，王老师介绍一下吧。 主持人刚才说的呢，第一个是我们现代的一个卫星图、另外一个呢是清代就是乾隆十五年的这个京城全图，那个是个古代地图、我们是用这个现代地图和古代地图最同一个区域做了一个对比，就是你对比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这个城市肌理和当年那个城市肌理有惊人的相似，一定程度它反映了就是在这一片区域、我们的这个院落或者是我们今天老百姓所熟知的胡同还是保存比较完好的。 所以通过这几百年的对比哈、你会有点穿越的感觉。 对，这里边我们选了几个，一个是东四地区、一个是西四地区，一个交道口、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很多听众朋友去逛北京城、然后经常会 去到的， 对、会发现这一块的胡同四合院还确实是保存比较完好的一个状态。集中区域之一， 对、所以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条河啊、这是乾隆当时绘的这个图里有一条运河、这个时候变成了马路好像，但是还是那条路、那是交道口还是哪儿我给忘了、 那个玉河 啊、玉河 是玉河吧， 玉河，对，玉河，对， 可能说的是大概是那个块、那个 对 区域，对， 但是非常神奇，我觉得非常神奇，就是你觉得哇，这个城市几百年的变迁啊，还是老样子。其实， 哎，所以我们听到那个就是刚才那个采访当中，有一位应该是听众哈， 就说到了， 他说、这北京城就是个大四合院啊，他这个说法有道理吗？你说、 可以这样子来说， 甚至可以这样说、 所以在我们这个展览第一单元嘛，我们这个名字叫格局形制之美，就是城市空间的缩影。北京城里边有大大小小的建筑，比如说我们说紫禁城。还有很多王府、还有很多官衙，还有很多民居，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抽丝剥茧进行解构，你会发现它们有共通的特点、都有很多这种四合式的这种院落组合而成、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北京城就是一个院城、 对，就是一个院城， 对，可以这样子来理解。 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啊，这个我先问问赵亮吧啊。哎，赵亮，其实刚刚那个孙老师也说到了哈，说这个其实我们普通人啊，只能有院落里只能有三间大房子是吧？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就四合院里，因为它不是王府嘛，它也不是 正房，面阔三间， 面阔三间。哎，那可是如果我特别有钱，我就想把我家装饰的富丽堂皇，我娶的妾也比较多啊，在古代那。我家世也比较多啊，对，我这是吧，然后我穿越一下，你就让我穿越一下、那你说、你就让我面阔三间房，那怎么够呢？我这么多子子孙孙是吧，我该怎么住、对，我们家到底该怎么去扩建是吧， 好，我是吧，行， 对， 我有主意、 哎，我先问你啊，就比如说除了三间房之外、我想再扩建，我是先从哪个方位扩？ 人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可以有那个耳房吗是吧、要我就是先挂俩小耳朵、是吧， 就是在两边两边应该 是 左西右东、西边和东边一边挂一个耳朵， 再不成往上盖、是吧， 往上盖， 那时候也没 有，你以为是楼啊， 那时候也没有天气线概念，也不是咱往上 盖个二十层是吧， 是吧，那土地就在那儿了，咱往上盖呗、是吧、哎，这 就，然后呢， 这就是我的办法 你的办法，好、我们来 谁让你娶那么多妾来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啊，听听这个专家怎么解答。来，两位老师解释一下，孙老师吧。 你可以多盖几进院落。 对 然后盖个一二三四五六七进 都可以。 近就按这个几进院来说哈， 啊，几进院来说， 那到底首先应该在哪儿建呢？这个照亮说往上盖啊，二十层楼这可以吗？ 我没见过， 木质结构是很难盖二十层楼的。 对，就是，其实就是多设屏障是吧，多设封闭的私密的空间是吧，那它自然的这个，这个 对，那到底应该怎么去按这个顺序来建呢？ 就是建的时候可以扩，然后那个有钱可以把邻居的房也买，然后一进一进的， 对， 从 邻居的房也可以买， 纵向的延展，向上延展， 啊，纵向的向上， 因为它是一个平面的建，地面建筑嘛，我们可以纵向 应该是往后， 比如说以这个正房居，就是这个北房来说，那我可以继续往后边。啊，一进一进的院，对，就是一个纵向的这样一个，对，先纵向。 啊，听出来了，大家都是有梦想的人啊。 而且，对，像史家胡同博物馆之前的原身的原来的院落是从干面胡同进史家胡同出的这么一个大院。 干面胡同进史家胡同出， 就是跨了俩胡同，这值这么一个院子。 哎，我现在终于知道以前那个电视剧里聊，我们家有钱，我们家有两个胡同都是我们家的，我搞不明白这个胡。胡同什么概念啊？我现在搞明白了，就是它这个院落的延展，就是你能延展多少，这胡同基本都被你淹没了。 行了，咱这醒了啊，咱来醒了啊。这个刚才净说这个院子外边事儿了，咱说说院子里边事儿啊。正好咱先把这个题给抛出来啊，我觉得这道题也挺好的。这题里说的是，在四合院当中啊，不能够种植什么。是吧， 对， 啊， 这个题挺有趣的，不能种什么植物啊，有四个选项。 哎，你说 你这把坏人让我做了是吧， 啊，对呀，啊， 好吧， 因为我看你好像有修改答案哈。 听众朋友们，我跟你们说，我今天这答案真的为你们着想，我特别简单，你们肯定能猜出来，我不像上一个照亮出的题那么难。 你 说第一道题 A 是柏树 啊， 对， 啊， B 是郁金香 啊 ，C 是银杏，D 是海棠。 哦， 哎，再说一遍啊，四合院里不能种什么啊，不能种什么 ？A 柏树 ，B 郁金香，C 银杏，D 海棠。 哎，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下半段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奖品是咱们木偶剧院啊为我们提供的这个演出的票。刘德清闲文雨生啊，这非常雅致的名字啊。这位朋友说，他家就是住在东四四条啊，这个三进院的四合院啊，现在还住在四合院当中。哎呦，太幸福了！ 听这个节目也特别有感情， 啊。哎呀，真是哈，真是好啊！那您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说一说这个四合院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你们家种什么植物啊？ 哎，对对对， 植物。 您这是不是肯定得答得特别快吧？ 还你看有听众哈，吴大帅说是 C 是银杏 啊， 还有人说 A 柏树，还有说这个说银杏的比较多啊。 好，咱们先等一会儿啊，等等大家这个互动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吧，咱们一开始都聊这院外边的事儿啊，咱们聊一聊院子里边的事儿。 对， 请二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也请一丹呢，一丹今天准备在打开文化之门里面开辟一个诵读小站，是吧？ 诵读小站是吧？ 他特别喜欢这个四合院， 对，所以把周末节目提前播了。 咱们关于四合院的非常精美的文字哈，也是留名千古啊，是吧？ 没错，因为在这次展览当中啊，就一进院的时候，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边的墙壁，其实我们的策展人非常的用心哈，写到了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民国时期的一些老先生啊，像林语堂老师他写的一些文字，所以在这儿啊，要给大家念一段啊，念一段，让大家感受一下老北京的四合院。 好，那你先准备着啊，我们先跟二位老师聊一聊咱们老北京四合院这个里面的一些设置吧，或者说里面的一些规矩啊， 对， 包括刚才您把这答案说出来也成啊，就是里边种些什么呀，或者是什么东西怎么摆啊。 其实有一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也是我这一次学到的，就比如说在四合院它扩充完了之后，最后才建的花园是吧？这个花园是怎么建？是到底为什么大家感觉好像这个胡同里的树那么多哈？这怎么回事会那么多树呢？这个是有什么样的讲究？ 讲究倒没有太特别的，但是有那么一句话叫，我接了一下谜底啊，就是， 桑造杜梨槐，不进阴阳宅。 哦 哦， 有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 但还没有出来，没 啊，还没说一个。哎， 桑造杜梨槐啊 啊，但是可以种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玉堂富贵啊， 对， 是什么？ 玉堂 玉兰。 玉兰 啊，是玉兰，不是郁金香。 对， 玉 兰、海棠、 海棠， 还有那个牡丹。 嗯，牡丹哦。那这个四合院当中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规矩吗？你比如说，我就问一个，您说的这个正房、厢房、耳房、倒座房， 谁住啊？ 都谁住啊？ 对啊， 是吧？这个肯定他得有。 正房，我觉得肯定正房夫人住，是不是？ 正房夫人住，好家伙！ 那为什么要叫正房夫人呢？ 这肯定是怕婆的，对，怕老婆的啊。我觉得我瞎猜啊，我觉得正房啊，那你为什么叫正房呢？首先，家里这家有千愁，主事一人。是吧？地位在这儿呢。第二呢，接受阳光可能比较好，是吧？那可能家里边的老人是吧，说了算的老人。 对，家族当中的长辈， 哎，老爷住的地方， 确实是这样，是吧？啊，那这个厢房住谁呢？嗯。 东厢房住孩子、 长子，一般就是说，如果这个他其实说这种分布嘛，跟我们中国古代这种家族是他这为何而居？为什么讲居住这个分布？它其实都是有讲究的。正房我们刚刚讲说是家中的这个最年长的那种长辈，东厢房我们一般是长子，然后西厢房一般是次子，这样子。 嗯，有这样一个就是 讲究， 讲究， 对、 对。 那其他的一些礼仪，您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对， 嗯、 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个就是说礼仪啊，就一些规矩。除了我们刚才讲前面讲建筑上，比如说什么彩画呀、几间呀，其实住在里边的人也要讲究规矩。一个刚才我们说居住的这个位置的规矩，还要在这里边，其实我感觉这应该是我们北京人现在最应该传承的，就是北京人生活当中的四合院生活当中一些言谈举止的规矩。 哦， 比如说最简单的，北京人我们经常是言必称您，对，第二人称。 您吃了没？ 对，您吃了吗？对吧？对我们长辈，对师长，我们都会称为您。另外一个，比如说第三人称，我们叫他，一个他下边一个心。 啊， 你看您也是一个你一个心， 心 就把你把他放在心上。 哎， 对， 那 一种尊敬，他，对对，就是言谈举止。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走地铁也好干什么，哎，您借光，哎，劳驾，就类似于像这些话，就老北京话里都是一种礼貌用语。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行为举止，比如尊老爱幼，它体现在人的这种生活。早起我们要给长辈，哎，您昨儿睡得好吗？对吧？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来说。 我在电视剧里看到一些古装戏，就是每天早上要这个敬茶是吧，跟这个长辈。是有这规矩吧？ 它是不同的时代可能会 有 一些变化，但是这种敬老就是对这老人的问安， 包括现在也是每天早上都要见到父母第一面的时候打声招呼， 妈您早，我从厕所出来，您需要吗？ 对对， 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先请一丹老师啊来给我们朗诵一段啊，这一段是出自哪儿呢？ 是林语堂先生的，他写的北平的美。 哦，好，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好，给你一段京味的音乐吧。 北平是清静的，这是一所适于住家的城市，在那里，每一所的房屋有一个院子。每个院子中有一个金鱼缸和一棵石榴树，那里的果蔬是新鲜的。这是一个理想的城市，那里有空旷的地方，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新鲜的空气。那里虽是城市，却调和着乡村的清静。街道、峡胡同、运河，这样适合的配合着，在晨光熹微中种着蔬菜，还同时可以望见西山，而离开巨大的商店，也不过一箭的远近。这是节选自林语堂先生的其中一段啊，就是北平是清静的一段话。 聆听主持人的声音，闭上眼睛。林语堂先生这段文字其实也是我们想在读成这个展传递给观众的，就是我们的曾经的四合院在北京城，它其实是恬淡适宜，是一个北京城，它是非常宜居的。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展呢，观众们重新去回味，重新去关注，重新去发现它曾经的美，然后对我们当下的城市也有一所思考。 您说的真好，但是我刚才主要听呢，他这院里不让种什么。 对，不让种什么。 我 其实刚刚说到了，对， 好像有鱼缸、哎、啊， 鱼 缸 和石榴树也可以种嘛， 石榴树 是吧？石榴树。 我听这个谁呀、啊？我听孙老师跟我说了，他是就像诗一样的语言哈、 啊。桑造杜梨槐 啊，不对，跟石榴树有关的那个那两句是什么来着？ 天棚鱼缸石榴树 啊，天棚鱼缸， 天棚 鱼 缸石 榴 树，什么叫？天棚啊， 就是在房之前又搭了一个 棚 子，棚 子、哦、 夏 日遮阴， 遮阴，然后冬天那个 是不是天蓬元帅的意思是吧？ 是天蓬元帅，因为我们夏日的北京它比较炎热，所以也会用这种搭天棚的方式，然后院子里有凉阴、 啊， 对， 而且还能拉开，还能晚上 看 星 星， 看 星星， 所以我们展厅里也借鉴了这个元素。 明白了。 好，那我们赶紧公布答案啊！四合院里到底不能种的是什么啊？刚才咱们说那些都跟这答案没关呢。 没错，是。什么？来，这个孙老师教我答案吧。是什么？ 柏树 啊， 柏树 不能种柏树， 不能种柏树、 哦。为什么呀？ 因为柏树松柏是种在那个坛庙和那个 陵 寝 不能 阴宅的 树。 不合适在家里边种这玩意儿是吧？啊， 哎，听众答对了 啊、 嗯！ 我们有很多朋友答对了。那我觉得，今天还是送给这位朋友吧，刘德清闲文语生啊，因为他一个是答得很快啊，再有呢，他现在家里就是在四合院当中。我觉得听到我们这期节目，一定是颇有感触，很有感情哈。挺好的啊。那我们就把奖品送给他啊。没得到奖的朋友们也不要着急啊。我们每天的这个打开文化之门，都有这样互动啊。好啊、 其实说到了四合院、今天大家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四合院的知识和讲究规矩，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啊，就这一次我也收获到了有一个门、刚刚说到了什么倒座房、香耳房、正房哈、其中还有一道门，这个门叫做阿斯门。哎，如果从 听着不像中国话， 阿哥的阿哈，然后这个斯是那个斯文的斯，阿斯门。哎，这个门很特别哈，好像来自于满语哈，是吧？哎，我就想问问这个赵亮啊，如果是来自于满语，阿斯门是什么意思？ 阿斯门， 你感觉是哪道门？ 你看你这问的我特别尴尬，我就是满族啊。 啊，你是满族， 哎， 那我问你啊，有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正门，第二个选项是侧门，第三个选项是旁门， 正门、侧门、旁门， 哎， 这弄得我这要旁门左道啊！ 哎，你可真别说，你真猜对了 啊！他就是 旁门， 就是旁门。 哎，为什么是旁门？来，孙老师解释一下。 他就是旁门，他就是满语的称呼，叫 阿 直门，就是旁门 啊。 不是为什么，他就是是这个， 他就是这意思。 但是这个门好像不是随便哪一家人都可以有的。 对，一般就是王府才能出现这种旁门。 嘿，咱们今天王府在旁门上， 就旁门左道，这旁门是王府才有这门啊。 因为那个王爷他是走正门，但是出入王府人挺多的， 所以他必须走侧门， 有旁对走旁门的。还有走后门的， 哎，所以旁门左道是指的这个意思哈，是不是？就是走旁门嘛？ 这倒不一定， 这倒不一定。 好， 特别想请二位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快结束了，特别想请你们用比较简短的话啊，再稍微的提炼一下或者概括一下咱们北京四合院的特点，或者说它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意义吧，到底在哪里哈？ 对， 我就先概括一下 啊，孙老师， 它四合院主要是和。这个河呢，除了它外形的围河以外，它就是那个建筑跟城市的那个和谐，然后那个天人合一这个和谐，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哎，是这样一个意思哈。那么王老师呢，您可以说说您办这个展，您的这个初衷，还有您觉得这个展的意义